昨天已经是过去，留下片片的回忆，没有人知道它已往哪里去。明天依然是一个充满期待的空白，没有人知道它将从何处来。秋天我才见到落叶，冬季却又想起了它。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？昨天已经是过去，留下片片的回忆，没有人知道它已往哪里去。明天依然是一个充满期待的空白，没有人知道它将从何处来。秋天我才见到落叶，冬季却又想起了它。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？是过去留下片片的回忆，没有人知道它已往哪里去。明天依然是一个充满期待的空白，没有人知道它将从何出来。秋天我才见到落叶，冬季却又想起了它。会不会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？四季留下的诺言成了满山开放的野菊花。